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真嘅，其实上个礼拜我系咪都有讲到丘吉尔嗰个名句，有冇讲到啊？因为太多嘢讲咗啦。其实丘吉尔咧系讲个古仔啦吓，就佢当其时就带领英国咧就系、是、打赢咗轴心国啦吓。即係納粹德國啊、法西斯啊，主要下喺歐洲，咁啊就即係勝利啦。但係勝利之後，1945年咧有一個大選，竟然個大選入面咧佢落敗喎，啲選民咧冇投到佢，投咗第二個喎，咁佢做唔到首相喎。咁啊後嚟即係啲人咧，即係我都係最近睇啲資料啦，咁啊將呢個消息話俾佢聽。咁樣咧，即係英國人，即係英國人，有時即係佢哋，即係你話佢啲風度，你話風度也好，虛偽也好，即係有時即係分唔開㗎，即係虛偽即係風度，風度即係虛偽啦，佢好有智慧定智慧，佢就有一句名句講咗，咁啊流傳到而家嘅。佢話其實不如讀翻個英文嘅原裝咧就好啲啦，即係然後我先講嗰個中文咧。佢話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咁呢句說話呢後嚟呢就俾人就稍微修改咗佢，其實好多名句都俾人修改嘅，即係好多名人嘅名句呢，因為佢講出嚟嘅時期呢啲人覺得好精警，但係呢其實可以改進嘅，即係更加精簡呀，或者更加切中要即係要害呀咁樣。咁我覺得我唔反對呢個做法㗎喎、有時你流傳後世會留啲更精彩嘅嘢。咁於是啲人咁講啦，就係、是、話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民主呢其實是世界上最差最差的一個即係政制嘅。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before， 佢就將 from time to time 呢佢就改咗 before， 即係話如果唔係我哋睇咗人類以往所試過曬各種咁多唔同嘅制度嘅話呢，我就話民主係世界上最糟糕嘅嘢啦。咁呢句說話呢又再後嚟俾人改咗呢，我就鍾意用咩添嘅，我就再改，就係好簡單。如果沒有了專制，民主便是世上最糟糕的東西。吓、個邏輯就係咁咋嘛，係咪即係鬼唔知民主問題多多咩，但個問題咁嗰個 alternative 係咩啫，咁你有乜嘢第二個選擇呢，個選擇就係專制啦咁樣。吓嗱，咁當然呢個呢我哋一陣間呢就仲會有些少時間，我哋進一步探到落去啦。咁探到落去嘅時期呢就仲有一個都要加埋喎，好有趣。但係後嚟呢，但係過完一任之後呢，丘吉爾又出嚟再選喎，今次又選返上去喎，第二次做首相喎、好似而家個安倍晉三咁樣呀，即係日本嗰個係咪。咁所以呢喺某一程度上又真係㗎喎，民主制度其實有佢呢個靈活性呀，係咪即係你原來我、可能有一次唔得，但係第二次呢可能時移世易啦，咁你又可以當選返。咁都係丘吉爾呢當時講呢句說話呢，咁當然我哋唔使理佢當時嘅歷史背景嘅，我哋就係攞佢背後嗰個意念呀，係咪如果沒有了專制，世上就是最民主就是世上最糟糕的東西，係咪好啦，咁但係而家呢即係我就想好簡單咁分析一下頭先 Jeffy 講，我哋好多時講民主，我就鍾意樣嘢都係講啲抽象嘅理念啦、就比較少結合即係我哋當前嘅現實嘅。咁、我有我個理由嘅，即係我覺得呢有時你要搞清楚一啲最基本嘅理念，你先至去將佢結合現實。好多時香港人嘅習慣呢就係唔理，全部係從現實出發、但背後嘅理念呢其實大家可能係即係各不相同嘅，咁、但你又唔知道，咁所以呢我呢種咁樣嘅思考方法呢，當然大家知啦，就即係歐幾利德都係古希臘啦，叫 Euclidean， 就即係咩叫做公切式或者叫公理式思考，英文叫 axiomatic approach。axiom 你知啦 ，axiom axiom 咧就喺幾何學入面嗰啲最基本嘅公理啊，我哋叫做係嘛？嗰陣時歐幾利德咧就有五條公理啊嘛 ，five axioms。咁有時係叫 postulates 嘅 postulates 咧就即係假設或者叫即係公設，即係總之我哋大家同意咗個公設，然後用邏輯演繹一路推理出嚟，咁。大家如果你話即係可能你個推理嘅過程入面有分歧，或者你中間考察嘅證據唔同，咁個結論咪會唔同囉，咁我都知道個原因喺邊度㗎嘛，起碼我哋同意咗我哋嗰啲公設先㗎嘛，但係而家我哋喺社會上面嘅討論呢，其實從來都唔會喂大家未討論之前你攞曬你啲公設出嚟先咁樣，係唔會咁做㗎喎， 啊、其實我好猛整嘅，即係你話我 simple and naive 都好啦，我係真係好 simple and naive 嘅，我就嚟花甲之年啦，我話俾大家聽。但我仍然都係好猛整，就係點解啲人討論嘅時期咧，佢永遠唔會大家講清楚你嗰個 axioms。 因為就覺得攞個結果出嚟，個結果唔好， 咁冇意思㗎。咁你就唔使攞結果啦，大家攞刀槍算啦。如果咁樣，係咪啊？你都唔理個公設，大家有咩唔同？可能大家公設唔同，嗰個推論咪唔同咯。大家搞掂嗰個公設嘅分歧先啦。但你就唔係搞個公設嘅分歧，你係搞個結論嘅分歧。結論嘅分歧咩意思啫？不如攞刀槍算啦。 冇 錯，即係我係好猛整嘅呢樣嘢，即係我係好先幫佢naive嘅，唔好意思啊。 嗯， 好嗱，我哋翻翻嚟呢個問題咧，我哋就係話民主。其實咧係有佢個反對者嘅， 嗯， 好明顯啦、啊，呢、這個世界上係嘛？咁但係咧呢、這個反對者咧，你會諗下嗱，我心目中有少少答案嘅，我即係臨入呢、這個嚇、studio 之前，我先寫低。咁啊，你我但係想阿 Jeffy 諗諗，你會諗到有邊幾種嘅反對者？ 其實我都諗咗幾種，而且我覺得今日咧、我比較想飾演一個反對者嘅角色。 好好好，最好 咁我就好。係嘛？事不宜遲，又問下啦。咁頭先我哋講得到民主同埋專制嘅問題啦。 嗯。 咁我又用翻上次才哥咧，俾我哋一個故仔咧，就由呢個做開始。 嗯。 咁嗰次嘅故仔就係話一家人咧，咁就一齊去， 係 啦，一齊去食飯啦， 或者去玩啦，嗰日放假。 係啦，冇錯啦。 去邊度好咧？ 咁去邊度好咧？咁我就去邊度好啊？唔緊要啦，咁去就當去食飯啦。咁去邊度食飯好啦？咁。咁而家個問題， 一個鍾意食西餐，一個中餐， 係啦，冇錯， 一個潮州菜，一個日本菜， 冇錯啦。咁我改少少喎，咁原來可能個仔仔咧，佢係想食漢堡包嘅， 係。 咁原來個女咧就想食呢個炸薯條或者薄餅啦，係啦，薄餅啦， 係 pizza 薄餅啦。咁我哋就當佢係垃圾食物啦， 嗯，當呢兩樣都係嚇， 冇錯啦。 意大利人一定唔同意你講法， 冇錯啦。咁但係我想問下喎，咁如果呢個情況嘅話，我哋係有民主嘅話，咁其實咁可能到最尾投票嘅結果咧，係大家食啲唔好嘅嘢會得咗個贏嘅喎。 點解啫？ 咁譬如話你我當多幾個仔啦，咁啊三個仔女啦，咁三個仔女咧都贊成去食漢堡包嘅。咁原來就算爸爸媽媽咧知道呢一樣嘢唔好嘅，咁你投票嘅結果你都會係一齊就去唔到喎。咁你投幾多次咧，個結果都係咁樣嘅喎。 係咁我就想問一問，例子舉得好。即係譬如一家五口，有三個仔女，但係三個仔女咧都年紀尚小，全部中曬咧麥當勞嘅毒啊咁樣，即係pizza 啊咁樣，所以咧你投親票咧一定3-2嘅，阿爸阿媽就唔中意食呢啲junk food，咁大家三個一定中意嘅，咁所以你一投票咧就次次都佢哋贏，咁到頭來一家人次次都食junk food， 係啦， 係嘛？啊好喎，呢個例子都係嘛？咁呢一個咧就翻翻到去，其實我可能係即係。諗住最尾講，其實冇所謂嘅，我啲詞都就真係要講個 education 嘅問題囉，即係、education。咁但係有時當然呢個 education 呢其實都係即係好艱難嘅。嗱喺呢個 case 嚟講呢，當然你可以係你唔係狡辯嘅，即係我可以夾硬搵個解釋呢，就係話所以點解我哋嗰個投票即係合資格嘅選民一定呢就要成年人18歲以上係咪，因為我哋嘅假設呢就是18歲以下嗰啲呢其實呢佢哋呢對嗰個世界認識未深，甚至佢哋對自己想做乜嘢其實都認識未深。咁當然啦，如果你聽緊呢個節目嘅睇緊呢個節目嘅係16、17歲啊14、15歲呢，你一定唔同意呢個講法啦，係咪？咁但係你始終都畫條線嘅，咁就算你話我畫到14歲你而家15歲咁冇問題啦，咁但係12歲嗰啲一樣會嘈㗎。是吧，即係咁講啦。咁所以呢你點都要畫條線，你只不過話我畫喺17定18定係20定21咁樣啦，係咪？咁所以點解我哋呢就會有界限。所以頭先你講嗰個例子呢，即係我你可以話我狡辯都好啦。咁我就話因為佢基本上呢就係唔係一個即係合資格嘅選民，雖然呢個係一個家庭會議啫咁樣。咁所以呢可能爹哋媽咪呢就會係嗱呢個好民主㗎，佢嗰個票呢就會係個份量重啲啦。甚至你可以將睇成咧一票等於兩票，即係等於每人有兩票嘅。咁如果阿爸有兩票，阿媽有兩票咧， 咁 就4-3咯。咁到頭來呢三個咧就一定。 但我哋可唔可以又真係我哋盡量用理由，即係公理嚟開始咁諗啦？因為我哋就唔需要揾個特登假設個結果係點樣嘅。 係。 咁我哋諗究竟呢件事啦，本身究竟民主係一個多數人贊成嗰件事就啱啊？ 啱。 個制度究竟係點樣嘅咧？ 啱，其實都係嘅。 其實好簡單，譬如我哋一班人啊，一個部落咁樣算啦，我舉個例子啊，即係類似啊。突然間我去到一度，係發現有好多果實咁樣算嚇、啊，或者唔好話啦，譬如一個去到發現一個新嘅樹林，哇！啲木好靚嘅，咁、 嗯、 於是咧就啲人個個即刻去斬嚟做家私，係咪啊？咁但係咧嗰個領導就叫做佢唔好，因為佢話咧你咁樣咧就一斬曬嘅時期咧，就以後就冇得用㗎啦。 冇錯。 咁但係啲人就唔聽你講，係嘛？你話我有呢個自由㗎，係、嗯、嘛？你帶領我哋最多都係。對付啲外敵啊咁啫，而家我哋發現咗呢一片森嘅樹林咁正，啲木材我哋未見過咁靚嘅木材，個個都走去斬，咁嘅時期卒之咧就斬曬嘅時期，以後就木材啦，就呢個就殺雞取卵啦，係嘛？咁、 嗯、 但係個問題，你作為一個領導者，你投票冇用噶，投票咪個個去斬咯，係嘛？咁、 嗯、 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你就要唔民主、啊。你就有些要獨裁喎，就唔得，因為你咁做嘅時期就殺雞取卵，咁以後咧我哋就冇個靚木材用啦，我哋嘅後代都冇啦，我哋子女都冇啦，咁所以而家咧每人限斬兩棵咁諸如此類啦，係嘛？咪、嗯、一年之內每人限斬幾多棵？咁於是其實你係某一程度上要獨裁啦。咁係啱嘅，即係你講得呢個情況。當然另一個情況就更加明顯，就係喺戰爭時期啦。我哋成日講下，即係其實民主咧好多時喺和平時期。啊、都可以實行，但係當你係遇到哇，即係巨大嘅天災啊、巨大嘅人禍啊、戰爭嘅時期嘅話咧，喺嗰陣時先至哇，係咁通過民主程序啊、協商啊咁樣喎，都已經人哋都打到埋嚟啦，係嘛？即係咁，你個城都已經淪陷啦，所以咧喺嗰個情況底下咧，我哋就係要緊急啦。所以就算幾民主嘅政體咧，嗰陣時都會頒布一個特殊嘅法令，賦予嗰、那個即係首相啊、總理啊、總統啊乜都好咧，係一個即係好大嘅權力。咁但係呢個咧，我哋一定要點樣保證咧？就喺譬如呢個非常時期過咗之後，佢係能夠還政於民，或者即係將佢嘅權力攞翻落嚟。咁呢個當然係好艱難嘅嚇、啊，即係如果喺唔成熟嘅民主政體入面咧，哇！當佢一旦有咗權力，佢就唔會放出嚟㗎啦。咁但係始終咧，頭先你講都係啱嘅，就算而家嚟講。就係、是、我哋面對全球暖化嚇、啊，都係遇到咁嘅問題嘅，即係分分鐘咧，你都係要嚇、啊、某一程度上，即係全個世界嚟講啦，係有個獨裁咧，你先至挽救到呢個問題嘅，真係。但係因為我咧，我頭先講啦，我先輩係 naive 啊嘛，咁我就永遠都係相信一樣嘢咧，就係話嗱呢句説話咧，就聽聞又係杜魯門講嘅，即係美國嗰個總統當時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嚇、啊，即係率領呢個盟軍啦，杜魯門後嚟就艾森豪威爾啦嚇。Harry Truman 咧，佢 suppose 講嗰個説話，但我上網查過啦，有好多唔同版本嘅，不過我唔理啦，我又攞一個啦。佢就話 ：Give people the truth, and they will do the right thing。嚇、嗱，呢啲我就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啦。我就成日相信咧，我對人性咧，我係相對係樂觀嘅。呢、這個樂觀咧，其實係一個實用主義嘅樂觀嚟嘅。因為其實人性係點咧，係一個好抽象嘅問題，或者係一個終極嘅問題，冇答案嘅。但係你認為佢係好，其實佢就係好；你認為佢係壞，佢就係壞。我係純粹係一個所謂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角度下 pragmatic 嘅觀點。咁所以咧，我覺得我會係相信咧，好似杜魯門咁講，你將真相話俾人民聽，人民自會作出正確嘅選擇。所以正如頭先嗰個樹林嗰個例子，就係啦。就係、是、你要 educate 嘛，你就係要話俾嗰啲人民聽，你哋咁做係唔得嘅，係嘛？就殺雞取卵嘅，咁可能到頭來咧，即使投票咯，佢結果都有所不同。好，嗱，咁我哋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探討呢個咁有趣嘅問題啊。Yeah, I am G 點啊？ 你掛唔掛住我？ 掛住我唔覺得已經溝到女喎。 得呀，岌頭。 點解你笑就叫唔得啊？ 小學雞偷女嚟嘅， 最多人帶咪得咯，黐嘢千尋，黐嘢千尋，黐嘢千尋， 黐嘢黐， 我知啊，梗知。 逢星期二晚九點到十點，男人老狗。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